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少年团代表参观了纪念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图片展和全国少年科学幻想文艺作品和模型展2016。他们还在绫罗海豚馆、绫罗人民游园地、文秀戏水厂和凯旋青年公园度过了愉快的时间。